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上点击主页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今天咱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这样的哈，就是一个关于心情情绪方面的，就是焦虑、孤独以及社恐这些感受，您都有过吗？那为了迎合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专门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节目嘉宾，介绍一下哈，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宋振韶老师，欢迎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荣幸请到宋老师来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话题。首先就来说说关于焦虑，是不是你也感觉这个词现在出镜率超高的？ 是，整个社会感觉这个焦虑出镜率太高了，好像这个环境里面充斥着各种焦虑的氛围， 是吧？就是问随便问一个人，就是你有焦虑吗？他好像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焦虑，但是总觉得自己是有焦虑感的。 对对对，走在街上你会看到别的人走得更快， 这也算焦虑的一种是吧？就是行色匆匆那种啊。 是是是，大城市的节奏还有步频。都要比中小城市的要快一些。 嗯，对，确实哈。估计谈到焦虑这个词，可能最近有一个政策出来，可能让很多家长的这个焦虑感好像似乎放低了一些，就有一个双减政策。这个具体是哪双减啊，给大家来说说。就是在7月24号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是双减政策。说白了吧，就是说现在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还有寒暑假来组织学科类培训。其实这个政策就是出台之后，不管是家长啊、学生啊，都好像在拍手叫好哈，是个好政策。有给这些机构们，给他们这个快速发展的路，好像走偏了的路，给他校正回来了哈。按理说吧，就是应该是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给很多就是喊了这么长时间内卷的家长们，一个好的信号，让大家可以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就放轻松了哈。但是我在咱们做节目之前哈，特意去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几位同事，就是他们家里面也是现在孩子处在初中的小学的，然后就问了一下他们双减政策出台之后，他们的就是补课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及就是家长们的焦虑感有没有降低啊。针对这个，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哈，给大家来听一下这段采访。 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孩子的课确实是少了，都没了。暑期之前的线上的数学、语文、英语课全部都停了。然后政策出台之后，作为家长，我觉得 焦虑感我是没有明显的减少，因为目前我的孩子上二年级，我觉得他的这个考一个好初中的这个压力我还是有。之前呢其实习惯了在课外机构的一些引导或者带领吧，这个之下呢我们家长跟上，觉得对孩子还有一些这个让他跟着机构走，但是现在没有机构主导的话，我们现在有一点无从下手，然后上班都很忙，怎么样来带着自己孩子能够学得更好，我没有太多信心，而且也会担心自己孩子所在的小学不够好。那我在想好的小学老师好，孩子是不是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因为升学压力在，所以我的焦虑感没有明显的减少。 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我给孩子减了一个英语班，是因为担心政策的变化，那个机构可能万一出现跑路啊，不能办下去之类的情况怎么办？还有两个学科从周末挪到了周一到周五去上，所以说孩子的负担并没有减轻，本来有一些课是可以放在周末上的，因为学校给的不够，孩子提错了，我又不敢给讲，孩子还很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不得不让他去课外补一补课。作为家长，我觉得焦虑感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更强烈了。因为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通过补习班来完成的，而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必须家长自己来解决了。那家长不用工作的吗？ 这个双减政策出来以后，确实这补课时间有点变化了。原来都是一般是周六日嘛，那么现在很多机构就会把它调成周一到周五，就是平时上完学校的课以后，其实对家长来说这个负担并没有减少，周六日接送可能家长的时间还稍微充裕一点，那么周一到周五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实际上家长是更忙了，那么小孩放学以后他就需要赶紧写作业，然后呢赶紧吃饭，然后才能有晚上的时间来听这个课。据我了解，你像很多机构他们的老师出来之后，他可能自己就做了一个变成一对一这种，实际上他的负担不会减少，反而会加重，因为你大课和小课那肯定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嘛。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我一直算是比较佛系的一个人吧，还好就是我们家小孩呢也比较佛，我们对小孩的要求呢就是就是能跟跑就可以了。 嗯，这是我节目之前做的一个小小的算是采访哈。我在网上看到一句就是感觉感触很深的话，就是双减政策给了家长们躺平的理由，但是很多家长现在没有躺平的勇气。宋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家长一直也是在跑， 嗯， 跟着孩子一起跑，所以现在你让他突然停下来，他可能还不习惯躺， 嗯， 或者躺下去觉得就躺下去也不舒服， 嗯， 所以你看刚才说还是跟跑嘛，还是让孩子跟跑，自己其实也在跟跑， 对， 嗯， 还是在跑的其实， 对， 所以他的虽然政策好像突然给喊卡了停下来了，但是家长们现在普遍的心态都是我还得跑着， 对对对， 不敢停下来。 其实这个双减出台之后，事实上还有它应该是个系统的工程， 嗯， 比如说这个教育公平化，它怎么让这个学校更公平， 嗯， 对吧？不能说就是几个好学校， 嗯，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学校都应该比较好，都是达到家长比较认可的那个水平， 嗯。 另外一个，那个你的评价是不是也要，让你评价是不是也要跟这个双减之后的这个学科授课的内容是要匹配的， 嗯。 你要不然，现在刚才很多家长都说过，其实你考的内容如果说都是很难的。那他必须在校外的学科内 还得补，要不会。 对，所以如果说你考试的内容， 嗯， 就是学校所教授的内容，那么大家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完成这些，学习哈和那个考试， 嗯， 他就不需要再单独再创建一个，教育培训的一个体系了， 嗯 啊，所以现在其实负担确实是，还是很重， 嗯。 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孩子要上两个学校， 对 对吧？ 就是校内一个，校外一个， 对， 整不好家里还有一个呢，家教。 所以这个孩子压力很大。 嗯， 这个现在我觉得双减刹住车，事实上，他对于我们反思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很重要的。 你看很多家长， 对，家长现在都是说我要当然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了，但是这个优秀怎么来界定呢？ 我们很多家长界定优秀的标准是我要比别的孩子强，这叫优秀。 对，他们家孩子考了70分，我们家得考100。 对，就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 所以这种定义优秀的标准就会让我们无限度的去内卷，无限度的去增加投入。事实上我认为一个什么叫优秀啊，其实真正的优秀就是你可以在和自己的过去比较的情况下，你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成长，你就成为你自己，这就叫优秀，你不可能成为别人。但是现在我们说我比别人好，那你到最后你到底成为谁你都不知道，怎么叫优秀呢？所以我认为优秀还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定义优秀的标准是事实上是一种 成绩论， 对，唯成绩啊，唯表现论，而不是说这个人他是否成为他自己，是否发挥了他的优势和潜能。 对，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比分数，然后在课外班看谁家孩子会的这个技能多，你们家会书法，我们家得会美术啊，你们家会三样，我们家会四样。 对对对，大学里也是，你熬到一点，我要熬到两点，还要熬到三点，最后看谁熬不下去。就这种就是无限度的在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的是很残酷的。 那宋老师，您是大学一线老师哈，您觉得就是咱们大学里面，其实期待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对，刚才你说的人才这个词就很有意思 啊。 你看 里面有故事。 对，你看什么叫人才，人加才，对吧？所以他首先呢是一个人，就像蔡元培讲的，其实决定一个人的最根本的是他是否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哦， 但是现在我们在重视的却是只是看他的才，对吧？而培养他的也是各种才艺才能成绩。所以这个人到底什么叫一个健康的人，什么叫一个健全的人，我们却迷茫了。所以我觉得双减刹住车，让我们好好的反思，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孩子。其实每个家长在他冷静的时候他都很清楚的。我曾经在一次网课上问过大家，你想要一个什么孩子，大家说的都是非常正确的。 比如呢？ 自信，真诚，对吧？友善。 这都是好的，一些美好的词。 但事实上的日常的行动当中，他不是在朝这个方向走。所以这叫南辕北辙。所以如果说我们的道路和方向是错误的时候，我认为现在刹住车停下来，就是进步。 所以说现在就双减政策肯定是一个好的方向，它停止了内卷哈。 对。 对于整个教育的环境来说是一个大好事儿。那对于这些现在目前为止在这个过渡期间，还有这些尚存这个焦虑感的啊，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家长来说，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 好多年前听过一首歌哈，叫《深呼吸》 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先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因为我们不能一直焦虑的往前走，因为焦虑情绪和理智是冲突的。当人的情绪化起来的时候，他的理智会是被压抑的，所以他做决策说话做事其实都是容易走极端和冲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先平复下来，然后看看四周，然后再看看到底我是否在知行合一的在走。比如我现在的行动，我是不是让孩子真的成为一个友善的、真诚的、自信的，健康的这样一个人呢？ 就这些点好像看起来有点抽象哈，对于家长来说，好像不能直观的表现出来他的孩子的这个培养的路径。 你比如说你大家都知道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康的，但是你一周你给孩子课外户外运动的时间有多少，你给他参加体育活动有多少，如果你一比较就知道，原来我从来就没有跟孩子安排过体育课，也没有周末或者是平时出去户外活动，那就说明你就是知行是脱节的。你既然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你就不在体育锻炼上面给他一点空间和时间， 你怎么来收获健康，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人其实特别需要有一种自我觉察和自省的意识。 嗯， 啊，否则的话一直迷失，一直在跟着环境，跟着大潮流在裹挟着往前走。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认为刹车之后能够静下来，停下来，深呼吸， 嗯， 然后平复自己情绪，然后自我反省，到底我下一步路在哪里，我的哪些行动是支持和能够实现我的对孩子的期望的目标的。 嗯，您说到那个深呼吸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们有个同事就是在那来回踱步，说我怎么办呢，就是现在机构没都关了，然后我这周一到周五时间排不开呀，我这周三都是语文数学英语都赶上了同一天，我到底给他报哪个呢，然后要不要给他报个一对一还有点贵，你像咱们这种一般家庭嘛，这一对一一个小时就好几百块钱，这都是现在家长真实写照。 是是是，这个肯定是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的， 嗯， 肯定我觉得随着这个比如说这个评价的这个进一步的明确，他要考什么，另外一个呢教育公平化，进一步的落实。那最近不是说是校长轮岗是吧？ 对，教师校长轮岗哈。 教师校长轮岗，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做到教育 公平 化，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能够特别好的实现，因为其实教育这个公平化，它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一个是校长的考核衡量，另外一个是教师的继续教育。你不能说通过轮来达到公平，而是说你要切切实实的培养校长，培养教师，你让大家都强起来，而不是说让他轮，那最后还是就这几个名校长，那你还是达不到公平的目的。 你这最后就看校长轮在哪个学校。 对呀，啊，你就更加的不可预知了。 哦，一切都变成未知数。 所以我认为这个最核心的就是抓师范教育，抓教师教育，抓校长培训，这是根本的路径，不能偷懒，你不能人才培养，它是个这个利国利民的一个大计，你不能用这种懒省事儿的方式，达到教育公平， 啊，好像有那么点意思，啊，可能现在也是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处于过渡期哈，啊。 是的，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前两天那个同事，就是他说完之后，他说：“哎，我昨天又把那个我们家孩子给一脚给踢掉边儿去了。”我说：“为啥呀？你就踢孩子干啥是吧？多大点事儿？”就是有点当时他说，就是因为这不是疫情期间有的学校开学晚嘛，然后包括这个在家学习不能出去学了，然后家长就有点控制不了这个情绪哈，就容易跟这个孩子之间产生这个冲突啊，就有点矛盾。就是您觉得这个双减政策之后，能不能说以后就是家长之间我不管你学习了，然后呢孩子也完全放松之后，这个亲子关系能不能好一点？ 亲子关系好不好啊？我认为还是看家长个人的成长。如果说家长自我成长能够不断的继续，他不再只是盯着孩子的成绩，不再盯着孩子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建立好的亲子关系的。 哦，还在于家长哈。 对对对，家长如果说他还是看孩子的表现，还是只爱孩子的表现，不是爱孩子这个人，那么孩子他是感受不到温暖和亲情的。那这种关系是其实是很冷的，就跟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是吧，那个即便是我觉得老板和员工也不能说只是看员工的成绩吧，看表现吧，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人文关怀。 对对 对， 对 吧， 是 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无限制的就是 push 只是看你表现。这个 原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就是孩子打了100分我表扬你，然后60分我就给你胖揍一顿，然后以后就是学会了，比如说学会了滑冰，然后我就给你奖励一下，然后干脆学不会好批评一顿，这也不对哈。这种 对，我觉得好的亲子关系首先应该把人和表现分开，你要能够无条件去爱这个孩子，那对于他的表现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其实他表现多好或者能取得多大的成绩，他不是说他你想让他达到他就一定能达到的， 是 吧，他有的时候他人生下来就是他的先天的 天赋， 嗯， 和气质类型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不能要求一味的都跑步，你说都跑到像那个博尔特一样那么快， 那不可能， 不可能的， 对， 因为先天的素质、先天的气质类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神经反应下来就是先天就是快， 哦， 有的人先天就。他是慢的， 那你让他快他也快不起来呀， 快不起来、 嗯、 他每个人生下来他都有自己我认为是适合的一个工作，适合的一个兴趣爱好的， 嗯 啊，不能一刀切，都大家都一样的啊，都在数学上表现优秀，那是不可能的。 嗯嗯嗯，所以您觉得就是在就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就是亲子关系哈、 嗯、 能让孩子也感觉到幸福快乐，然后家长呢也没有什么情绪，每天也不会、 嗯、 火冒三丈，突然就爆发性的这个脾气就起来了。 嗯，好，我觉得首先家长是自己不断的在成长， 嗯， 另外呢家长能够把人和事儿分开， 嗯 啊，再有一个呢，家长要学会真正的去爱。什么叫真正的爱？我推荐大家看一本就是弗洛姆写的《爱的艺术》。 哦， 他把爱定义为就是四个方面，啊，一个是就是关心。 嗯， 你得真正的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脾气上来，就是又揍又打又骂的，这就不是关心。 嗯， 对吧？ 这只是自己情绪的宣泄。 对对，关心的话，你关心一个花草， 嗯， 你怎么关心啊？你是不是定期的给它浇水啊？ 关心一下它的成，就是它喜欢什么样的这个 环境 啊？ 对啊， 嗯、 你给它晒太阳。对，关心。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责任。 嗯， 责任就是说，你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你的行为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嗯， 所以这是要尽责的。你不是说给他一个手机。啊，你就是打发给他一个 pad， 嗯， 结果这个孩子就陷入到虚拟空间里面，那你这是家长不负责任的。 啊，对，就是经常吃饭的时候，旁边那家长自己在那吃，然后给孩子玩手机。 对，我觉得这是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两个部分，关心和责任。其次就是了解， 嗯、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孩子，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气质类型，他的天赋潜能，对吧？ 嗯。但这个确实得用心哈，才能发现。 对对，认识是一个过程， 嗯， 它不是说，嗯，它你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下去观察，比如在野外孩子的表现，在一些亲戚朋友的面前他是怎么表现， 嗯， 在学校他有什么表现，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去了解认识孩子，最后我觉得是尊重， 嗯， 我觉得这最后一条就是尊重。尊重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嗯， 不是用我的兴趣和爱好代替孩子的兴趣爱好，不是用我的感受来代替孩子的感受， 嗯，或者是给孩子树立一下自己曾经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理想，就是把自己的强加给孩子。 对对对，这就是寄托嘛， 嗯， 自己比如说人生有缺憾，人生有不满不足，然后就把这些寄托到孩子身上， 对， 让孩子去实现自己未完成的一些心愿。 嗯嗯嗯， 这都不是尊重。 对，您说到这儿，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小舍得》，当时里面有一个那个桥段哈， 嗯、 就是有一个那个里面那个小男孩在班会上就哭诉他妈的霸道，然后哭着说，就是我觉得我妈妈不爱我，就是她爱的是考满分的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让我开心，就是在家里只要我没有做作业，她就生气难受。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其实是坐在下面的，但是他当时呢就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说我呢，就是妈妈很委屈哈，我怎么不爱他，我不爱他我能为他就是付出了这么多年又吃苦又受累的，就这些可能就是不对等好像。 对，其实你说他不爱肯定他会感觉委屈、 嗯、 其实我相信啊，基本上所有的父母事实上是爱孩子，但是他不会爱。 嗯， 比如说孩子摔倒了， 那直接骂，为什么摔倒？为什么不小心？ 对，你看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啪一个耳光，或者一在屁股上打一个。 对，确实有这样的爸妈。 但其实是你说他不爱吗？他爱、 嗯， 但是往往我们把这个爱说出来的时候，就变味了，扭曲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缺乏一个自省和自觉的一种训练。 嗯， 就是我们是不是言行一致、内外统一？我们往往如果说这个家长他个人就是说他缺乏成长的话，他用一种过去的习惯来表达爱， 嗯， 其实他表达出来的让孩子，他明明是爱，但他表达出来的让孩子感觉到的 是暴力， 暴力，对吧？ 对， 让孩子 误认为他是爱他的成绩。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学习。我认为其实每个家长说实在，我也想跟家长说，我也是家长哈。 哦，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也都不是说上过家长学校的。 对，确实是 都不会。 嗯， 但我觉得有了心理学啊，有了这种家长培训，这个是好事儿。 嗯， 就是这样，让我们家长来开始审视自己，开始把眼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开始反观自我，开始提升自己，那么这就是一个改变的机会。 嗯，不去一味的盯着孩子看， 对， 都是孩子的问题。 对， 摔倒了也是，我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别摔倒。 对，所以这就是他的言行和内外，他是习惯化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一种扭曲和不一致。 嗯， 但如果说通过训练，通过培训，通过自省，他就知道，哦，我原来我这种传递方式事实上是带给孩子的是这种感受。 哎， 那我下次应该尊重孩子的感受，尊重孩子的接受方式，让孩子真正感觉到我是爱他的。 嗯，对，其实就像您说的，可能是家长表达的方式，孩子接收过去不是爱。 对，他有个比如说家长有个叫 encoding， 叫编码。我想你可能知道， 在传播学里面有一个那个， 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大脑里面有个编码。 嗯， 编码然后发送出去， 讯息传递 出去。但孩子呢，他有一个解码。 嗯， 他有个 decoding。 对， 但其实就是我们首先这个编码的时候就已经错了。所以孩子解码也肯定收不到我们的 对 这个真正的爱了。 对，所以就是有点像麻花一样，都给拧巴了。 对对对，是的。 那咱们来说说这个孩子跟家长之间沟通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情绪，就是发脾气。 嗯， 可能你看你成绩不好，就是一下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家长哈，在这方面，就是说我们怎么很好的一个方式哈，就可能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很多家长，就是如果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了，他真的做的不对，或者他就是很淘气的时候，我怎么才能和颜悦色，或者能把这个事情给他很好的处理，不用发脾气的方式？ 嗯，这是一个训练过程。 嗯， 就是肯定不会，人先天的都不是说生下来就情商高的 啊。 情商其实是个后天的 培养出来的， 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就是一个达到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希望在孩子面前能够和颜悦色，或者是当我们特别要发怒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去及时的调节哈，防止出现恶果。 对，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在发怒前，我们自己身体已经传递信号了。 嗯， 比如说心跳， 嗯， 比如说血压啊，比如说这个出汗， 嗯， 等等哈，这些身体的感受已经有了。 嗯， 在这时候，我认为你一旦有这种信号的觉察，就最好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哦， 不要再跟孩子继续拿着他的成绩单， 嗯， 在这说什么了？说这时候再说什么？ 都没有用， 都 可能会激发他那个火气。 对对，我觉得这时候最好 stop， 就是停止。 嗯， 然后你说告诉孩子，你说爸爸妈妈现在可能不能再继续跟你再谈这个事儿。 嗯， 我先出去一趟 啊。 所以先离开房间，然后到阳台或者到楼下，去转一圈，去看看花，看看草，然后等你的情绪平复下来的时候，再想想我该怎么跟孩子谈。不能说在情绪已经有身体已经有明显的信号要爆发的时候，还要继续拉着孩子跟他谈，那我觉得 只能越来越糟啊， 肯定是有后果不好。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就说我天生就是暴脾气，我就火气就是比较，好像生下来从很小的时候五六岁就脾气特别暴。这种人有吗？就是这个脾气暴这个事儿是天生带的吗？ 脾气这个从心理学上看哈，脾气是后天学的啊。我觉得先天有气质类型 啊， 比如先天有经典的四种气质，比如说胆汁，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 这四种类型是什么特点呀？比如说这个刚才您说那个胆汁质。 胆汁质呢，它就是快，但是它神经就是不平衡，就是它切换就是不稳定。 比较容易发火。 容易发。但他 但他通过后天训练他是可以克制的。 哦， 只是他的神经基础他容易点着，但他不代表他就会着哈。 嗯嗯。 另外那个多血呢，他就是他也是快，但是呢他比较平衡，他比较均衡，所以这是两种比较快的先天的神经反应类型。 嗯， 那像粘液质和多血逆郁质， 嗯， 相对来讲他的调节就比较慢， 哎， 所以他的情绪走出来呢，就是花的时间要比胆汁质和多血质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哦，这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看看自己是什么类型的。 但是一般来讲啊，大家的气质类型都是混合型的比较多。 哦， 就是可能会以某一个为主。 嗯， 再配合的配比的几种其他的类型。 嗯， 有的是两种混合、三种混合或者四种混合。 哦， 但纯胆汁质的、纯多血质的、纯抑郁质和纯粘液质的。可能 也没有， 没有那么多， 嗯， 就是测试里面看起来就是不会那么多。 嗯，所以说不管是您是什么类型的啊，就天生可能脾气急一点儿，也不是您这个发火的情绪不好的理由。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情商的培养它都是靠，都是靠这个训练的。 嗯， 比如说通过克制。 嗯 嗯。第一个是觉察到情绪，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克制， 啊， 就是先要让这个讯息啊经过大脑皮层分析处理了， 嗯， 然后再说我这一句话该不该说。 嗯，就是这个说话得过脑是吧？ 是的，过脑。有的人呢他是反应，就是 react 这种反应类型，就是他不过脑子， 嗯， 脱口而出，这种往往会出口伤人， 嗯， 或者是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嗯， 或者覆水难收。所以这个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夫妻关系当中，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99.9%的话其实都是不该说的。 嗯， 所以我就认为先要把情绪先平复好了， 嗯，就出去，闭嘴，走会儿。 对对，走一会儿，然后想一想。 嗯， 哎，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伤害。 那也可以选择一些方式哈，就是平缓自己的情绪的好的方式。 对，我觉得运动， 嗯， 像散步啊、运动啊，都是特别好的。 哦， 尤其是对胆汁质的这种神经反应快的类型的人，他需要这种稍微激动、稍微剧烈的一些方式去运， 疏解情绪， 疏解情绪。 嗯嗯，这个咱们聊天室里哥大爷还在说呢，他坚持跑步就可以让自己战胜这些感受哈，从焦虑当中走出来，因为跑步中大脑会放空，可以把很多事情想清楚。 对对对， 很好的招啊， 他这个方法非常棒。 嗯， 其实跑步来讲，可以说不能说是治百病吧， 嗯， 应该说很多的心结啊、情绪啊，其实都可以通过跑步 疏解一下。 就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里面写过一段话， 嗯。 就是讲，就是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啊，加以延及之运动， 嗯， 就立刻能够使头脑清晰 啊， 这是可以，这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就是心理学研究里面也发现哈，通过运动，大脑可以释放一些能够让自己愉快的一些神经递质。 嗯，但我也有认识人说的，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有情绪的时候，愿意去做一些，比如说是写写字儿啊，或者看看书啊，也有这一类人。 对对对。那我是说，是胆汁质和多血质的人呢，他适合，比如说，运动啊、倾诉啊，跟朋友社交，大家聊天 social 这种比较有效。 嗯， 而对于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人，他其实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那种写作，或者是绘画，或者是手工这种艺术创作过程当中，这些人可能会更能够平静下来。 哦，就是各因人而异哈，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确实根据自己的气质类型呢，有自己更适合的宣泄和减压的方式。 嗯嗯，那最近也有一个事儿，也是关于情绪的哈。就是前两天8月19号的时候，在重庆巴南有一位耿先生，他是因为外卖超时了，完自己取消订单了。然后这时候呢，骑手已经怒气冲冲的赶过来了，直接就把这个饭菜砸在了耿先生的面前哈。这个商家呢，目前是已经退回了这个耿先生的订餐的这个费用，平台也是说对这个外卖小哥会进行处理，同时呢，会以这个红包形式就是补偿一下耿先生。但是耿先生呢，就是人家不想要你补偿，就是说我就想要外卖小哥一个道歉，就跟我说声对不起。但是啊，平台方就说我们无权要求外卖小哥去跟您道歉，我们只能给您个红包啊。其实这样的事儿，您看是不是也是情绪不没法控制的？ 对对对，这个像 职场当中也经常可能会有类似的哈。 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现在节奏越来越快啊，平台有时候给你的许诺确实由于各种突发原因有时候很难达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应该多一些的相互的理解，而不是说这么刚哈，我一定要大家彼此都那么 处理方式的方式太刚了。 是的，其实这种情况可能未来也许还会有。 对， 那我想在这个社会里面，像那些快递员啊，外卖小哥呀，还有一些公交列车司机啊，列车员，对吧？其实这些职业都是责任压力很大的。 对， 我想我们社会需要多一些的温暖。多一些的包容和多一些的相互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说我得理不饶人，然后我就其实这样下去，其实对大家双方啊，其实都不好。你知道这个有个踢猫效应哈，我把我的情绪如果说发泄给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如果说他干不过我，他可能会找一个比他更弱的人去发泄。 哦， 然后就是这种天道循环啊，最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发出去的怒有可能会转到自己身上，这叫踢猫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应该说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播种进去一种善意，播种进去温暖和关怀，而不要再往社会里面投放这种炸弹，投放垃圾啊，投放愤怒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把怒火就会烧回 来，烧到自己。 对， 对， 出乎尔者，必反乎尔。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用这种修身为人处事的方式去对待。待人接物比较好。 对，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就是好像确实是这样，就是一些人他不会和这个身边的人发脾气，但可能会对自己的亲人发脾气，因为比较熟悉。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工作当中会和陌生人，他觉得你惹到我了，我要这个把这个情绪转达出去哈。就像这位外卖小哥哈，这个耿先生，就是虽然取消了订单，但是他以这种当面就直接摔到他面前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耿先生要一个道歉是不过分。 对，他如果说按理来讲哈，他其实他占理， 哎，对 啊，但是你知道这个社会其实有情有理有法，有各种各种运行的规则，如果说我们都完全按照理的规则，那如果说不讲情的话，我认为这个社会其实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社会呢，在一定的限度内，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的人文气息。因为你发怒其实也对自己的身体也在伤害自己的，对吧？大怒伤身，对，伤肝嘛。所以我觉得怒火呢，如果你可以，你也让他赔偿，你也可以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去跟他沟通，比如说退换货，你可以跟他吵一顿，他给你退了，但是你也可以跟他很平和的 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也可以达到目的，不一定非要怒气冲冲的去达到目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好交流，可能这事儿也能解决，不一定非采取这个生气发脾气或者暴力的方式。 对 对， 当然我觉得快递员呢压力也比较大哈，就是这个小哥也很刚哈，直接就摔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公司啊，比如外卖公司啊，其实也需要关怀一下外卖小哥， 对， 给他们提供一些培训呐，或者是人文关怀呀，让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去遇到这种取消订单啊。遇到一些不太好沟通的客户， 该怎么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怎么沟通？怎么表达？对吧？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公司为这个外卖快递员提供的一种关怀。 就是现在好多职业可能就是压力比较大或焦虑感比较强的职业，都会配上心理老师给做心理工作。 对，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这个 脱口秀大，对， 脱口秀都配心理老师了， 是，对。 结果这个心理好了，结果都突围赛进不去了。 对，就是心理老师把病治好了，脱口秀讲不好了。 对，当然这有一定的 对， 可能关系不是很大啊。 其实不管是咱们今天说到的焦虑哈，还是说本来还想和大家来聊聊孤独的话题，以及社恐的话题，都是一种坏的情绪，可以这样理解吧，宋老师？ 其实它不能说是好坏，但它如果说处理不好呢？可能 出问题， 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损害。 确实是这样。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可能谈不到这儿了。确实是前面谈的比较多哈。这个非常感谢宋老师，也希望包括这个孤独感的话题，包括这个社恐的话题哈。接下来的后面的节目，我还能把您邀请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哈。今天主要来聊了就是焦虑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好好处理，然后都减少一些焦虑感哈。 谢谢主播，也谢谢听众，很高兴，也希望以后有机会， 把我们今天话题继续完， 对对，继续推进啊， 对对对，好，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吧，我们下回再一起聊啊，下周日下午的3:19到4:00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呢是整点快报，拜拜。 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